看同学有限，长大同学会变，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下午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好久不见了， 真的好久不见 啊，真的是啊，分外的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 没有， 这么直接吗？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像之前大总说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很多深度合作的视频合作当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艺术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 啊，还有另外的更加方便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啊，应该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哈，这个名字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独特。 没错啊， 我们要备受关爱了。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关注之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么很多种的这个视频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啊。 而且呢，如果您在开车不方便打开手机看视频的话呢，也可以通过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上就要举办的一场音乐盛会 啊，距离这场盛会只剩一天的时间了。 没错啊，这真的只剩一天的时间了，而且这场音乐盛会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音乐界的顶级殿堂。 没错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些关于明天也就是格莱美奖的一些事情哈，是第60届的格莱美盛典的颁奖典礼了。 没错，这个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格莱美奖吧。虽然我们是挑战新歌声，毕竟这个音乐界都是音乐圈的嘛。没错，这都是音乐圈的事儿啊。也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格莱美奖。这个说到格莱美，大家肯定基本上多多少少都听过谁谁谁哪个歌星获得了格莱美，这个又获得了格莱美奖的这个提名啊，或者是说这个摇滚乐队的组合呀，获得了他的奖项，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最佳配乐奖啊，这个 录音奖啊 、这个 MV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奖项都会收录在格莱美奖当中。这个格莱美奖呢，就是由美国国家录音与科学学会主办，被称为音乐界的奥斯卡。是这个美国录音界与世界音乐界的至高奖项，和这个美国的公告牌音乐奖，还有全美音乐奖和摇滚名人堂收录典礼，并称为美国的四大音乐奖。 没错， 那么这个格莱美奖确实是啊，就相当于奥斯卡，可见它的一个重要程度和 相当于音乐界的奥斯卡嘛。 哎，没错。所以说呢，而且它呢是美国国家录音和科学学会主办，所以说是相当专业的这样一个考量方式哈。 嗯，没错。 那么本届也就是第60届的格莱美奖共设置了84个奖项，提名的名单呢是在2017年的11月28号公布，其中呢。Jazz 以8项提名领跑，并且浙江籍的旅美作曲者周天凭借着乐队协奏曲入围了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成为了首位入围该奖项的华人。并且刚刚说到哈，距离这个盛典只剩下一天时间啊，那他将在明天，也就是2018年的1月28号，在美国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并且这个主持人也非常的重量级哈。他呢是詹姆斯科登啊，担任主持人，并且呢两大直播平台，首先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二大呢就是中国的腾讯视频，负责典礼的转播工作。 没错啊，这也是被誉为，刚刚我们俩一直都在说，这被誉为这个音乐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也是第60届的这个格莱美奖，也就在明天啊，2018年的1月28号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啊。他这个典礼即将在1月28号，也就是明天啊，这个举行，而且呢，到时候腾讯视频也会负责转播。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啊，这个 看看现场， 看看。隔着屏幕去看看现场直播也是可以的啊。 现场直播，因为它里面确实有太多重量级的歌手，并且现场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现场的第一个片段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到底有多么的重量级，来看一看。 Are you ready for your show? All right then, let's get back to the music. Our next performance brings together a singer-songwriter from England.Nominated for Song of the Year with one of his biggest fans. Thankfully for us, that fan just 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most enduring legends in music history.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a real A-team, Ed Sheeran and Elton John. White lips, old face, breathing in snowflakes, burnt lungs, sour tastes.Lights gone, days end, struggling to pay rent, long nights, strange men. And they say she's in the class 18, stuck in her daydream, been this way since 18, lately her face seems slowly sinking, wasting, crumbling like pastryUnder the upper hand, goes mad for a couple grand. She don't wanna go outside tonight, 'cause in the pipe she'll fly to the motherland, sell love to another man. It's the cold outside for angels to fly, for angels to fly.Like that. 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格莱美奖的第55届的现场其中的一小段哈。通过这个现场，其实为了让大家去感受现场的状况，不仅是颁奖上的这种刺激感，因为很多奖项到底花落谁家，去揭晓它的最终答案。与此同时呢，还有现场很多乐队的这个现唱也是非常给力的，很多的金曲都再次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说实话，每一年这个格莱美奖的这个名单下来了之后，都会成为大家在年底或者是年初时候的终极歌单，因为都非常的经典，都是对这一年的一个回顾的过程。 对对对，刚刚通过那段 VCR 这个应该是第55届、这个过去了5届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黄老板，对，5年前那个时候的黄老板还是一个比较青涩的小男生，而在看现在的黄老板啊，经过这5年的时间，不知道今年的这个格莱美奖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而确实这每一年很多的看点哈。那今天呢，既然我们是在这个第60届格莱美奖颁奖的前一天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不完全版的盘点，那我们肯定有很多第60届的一些看点来看。首先啊，第60届这样的一个毕竟是颁奖典礼嘛，那主持人司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到底谁能担起如此之重担呢？ 对啊，这个今年的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啊，就交由这个深夜秀的 Later Later Show 的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啊来担任本次的格莱美的主持司仪啊。这个他去年呢就担任了主持人，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他去年的表现还是挺好玩的。就科登给人的感觉跟吉米还不大一样，就两者虽然都是属于那种搞笑的脱口秀主持人，但是科登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平易近人，或者是说比较温和一点儿。 就不会说那么的这个激烈哈，但确实毕竟脱口秀嘛，他对整场的这个气氛把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很多看点都是他抖出来的。 哎，没错，就特别的可爱，感觉这个主持人。 对，所以说你看他今年再次担任勇担这样的一个重担哈，我们期待他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玩的一些包袱和点哈。 对，等等这些科登的科登起来，这个詹姆斯科登的一些梗啊，在今年60届的格莱美上出现。 这主持人确实是非常重要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点，比如说，因为这个格莱美奖它的颁奖地点是有一个迁移变化的。 对。 因为刚刚说它是由美国的国家录音和科学会去主办哈。 对，之前的几届这个格莱美奖都是在洛杉矶举办的典礼，而本年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格莱美奖的现场就即将从这个洛杉矶首次搬到了这个纽约。 其实它是有一个争夺性的，大家都希望把这样一个盛世举办在自己的城市哈，带来更多的亮点。那其实它是在去年5月就宣布了，从2003年以来呢，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将首次从洛杉矶扭转到纽约，并且纽约市市长也是在此之前去争取了很多，做了很多的工作。那相信这样的一场盛世带来的不仅是这样一个狂欢，音乐界的狂欢，有的时候可能带来更多的是大家对于这个音乐的向往啊，同时还包括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来源和收入哈。可能大家会更加的热爱这样的一个城市，并且赶快去前往看一下，观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盛典。那同时呢，纽约市的市长还表示，主办音乐界的大奖颁奖典礼也是纽约市的福音啊，他们呢将有着这个丰富的城市文化，而格莱美奖的到来将在创意、艺术和经济方面给纽约带来好处。我们也非常欢迎格莱美来到纽约，同时呢也期待和音乐产业的深度合作啊。那说实话，这个地点的迁移，其实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可能对城市来讲会有更多的这个看点。那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来说，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他的这些阵容啊，或者是他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每年的阵容其实也都是非常庞大的，并且其实有很多的看点盛世，不仅是音乐界的，比如说还有时尚界的。 对， 很多这个歌星他们都会张扬自己的个性嘛。那你心目当中比较有个性的是谁？ 我心目当中比较有个性的 Lady Gaga，这个肯定是非他莫属了，他是简直太有个性了。另外一个 瑞哈娜应该是他们俩应该是争夺第一名的关键人物所在，因为每次你看，不管格莱美也好，还是其他这个公告牌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的音乐牌，这个音乐的奖项，就是之前不都有一个红毯典礼嘛，就是去给签名的时候，你就会看这两个人，或者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穿着的服饰呀，和自己造型师选的那个造型呀，完全就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没错哈，这个 Lady Gaga 我是非常的赞同，而且她自己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嘛，所以说她自己的这个服装品味哈，彰显了她个人的这种个性和野性的这种象征。 嗯，没错。 不知道我用这个词能不能恰当？ 我觉得可以。 可以是吧、而且现在他好像有一点收回了，就是原来的时候放得 没有原来那么的开了。 对对对，就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回收的态势哈。 对， 但是之前确实是各种百变造型，让大家也是耳目一新的。 对，现在留在我脑海里边，对于Gaga 的这个印象还停留在上届，应该是上届的这个维密秀的时候，她的那个造型，穿了一身半式的中国旗袍的形状，然后在这个维密的大秀上唱了一首歌。然后对Rihanna 的印象呢，基本就是还是停留在超级碗的比赛当中，她和火星哥两个人对唱的那首歌。我的天哪，简直就是这首歌就有毒，而且当时那个画面啊，两个人队伍尬舞的表现也是让很多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哇，其实他们这种个性的张扬哈，所以说呢，这种时尚也是有着风向标的。谈到这种创意呢，也就像大佐刚刚所说的，就是嘎嘎小姐还有 Rihanna， 当然同时还有像 Pink 呀，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哈，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并且也相信他们在今年可以带来更多奇特的彰显他们个性的装束。 对，大家在关注他们的音乐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歌手歌星他们的这些造型方面啊，看看跟自己的音乐风格是不是能够搭配得上。你比如说你看嘎嘎的歌，基本都是那种比较外放的，比较张扬，比较狂野的歌，他会在每一支 MV 里边去尽可能的表现自己的那种野性。或者你看 Taylor 的歌，梅梅他就会 有的时候甜，然后有的时候小女人，有的时候 对他的外形装扮基本跟他的感情状况有关 啊。对，深了哈。刚刚说到有个性，也说到了 Rihanna 和 Gaga。 那之前其实像 Gaga 和 Beyonce 也有一首歌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叫 Telephone、并且今年呢也是他们这首歌发行8周年的时候，那在这个歌的 MV 当中，其实也是这个造型也有很多的研究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辣眼睛了，但没关系，我们就让大家辣一下眼睛，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 MV。 对，先给这个明天的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先打一针预防针啊，看看明天的 Gaga 会以什么样的造型出现。接下来这首 Telephone 送给各位。 放到这儿吧， 他的说的一个开头部分哈，大家小小的领略一下，辣一下眼睛就可以啦。 嗯，对啊， 各位，但是这首歌确实有了很好的成绩。 对，没错啊，各位刚刚收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 可能是一堆乱码，脑海当中， 对，脑海里边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支 MV 给大家展现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基本上就是 Lady Gaga 当时的一个生活的当时的生活现状，以及他当时的歌曲的一些曲风，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这种性格呀，当时的那种发展的路线呢，就完全展现了在了他的这支 MV 当中。你看这个 Lady Gaga 跟 Beyonce 两个人的合作，肯定就是火花对火花啊，这个 比较热辣一点。 对对对，用咱们的话说，辣眼睛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毕竟作为这个欧美人，他们的风格可能会更开放一点， 没错。 所以他们的这个 MV 的制作呢，肯定会在国人眼里边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适应。 我刚看到的重点在那双鞋上，一黑一白，就是两个就是半高跟的那种鞋子，然后黑白一搭又简单的设计，很好看。 对对 对, 对， 看我的点就是在那个时尚，时尚最时尚 的。对，你 的 点啊，对对，这个找到它时尚的部分也很对啊。 对， 这个，但是它这首歌曲本身呢，今年是它发行8周年的时间，而且啊，它拿下了英国、欧洲等多个地区的单曲榜的冠军，而且超过30个国家打入了榜单的前5名的位置。这种打榜的力度和力量应该是前所未见的。虽然他的 MV 有那么一点点这个不堪入目吧， 有点长， 对，有点长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 可以搜索一下， 可以自行去搜索观看一下这首来自于 Lady Gaga 和 Beyonce 的 Telephone 啊。这也是今年的一大看点之一。 没错。那这个很多，因为我在之前在搜索这些资料的时候啊，就发现大家不仅是对于预测我们的格莱美奖有着很大的兴趣，而且之前很多经典的歌曲，包括像这个的8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很多就是在现场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现场音乐，大家都会特别的怀念。包括几年前很多网上的视频，然后都说看着会流泪啊，或者是说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这个想象哈。所以我感觉大家对于这种音乐的热情真的是难以去抵挡的。而且明天马上就要到来的这样一场音乐盛世，也相信会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以及好看的表演，当然还有这个比较好玩的包袱哈，是由这个主持人带来的， 戈登带来的啊。 对，所以还真的是有太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哎，没错啊。 接下来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其他的疑点，比如说谁今年获得了最多的提名啊，或者是说哪个我们预测可能会得到今年的奖项，以及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没错啊。那么在一会儿的半点的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届的格莱美盛典。一会儿见。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哎，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因为我们不仅是一个这个广播电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收看。 哎，没错。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样 改名了， 对，改名了，也同样可以接受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因为我们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也需要大家关爱哦，所以说要多多的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跟我们青年人相关的事情以及很好看的文章。 哎，没错啊、这个同时呢，也要安利大家一点啊，这个进入微信账号之后呢，进入这个公众账号之后啊，应该有一个小的提示，就是提醒你加入群聊、这个群聊里边现在大多数这加入进来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葩的组织啊、就是咱们台的一个 神秘组织、 神秘组织啊、这个如果各位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秘的计划的话呢、也可以去加入一下整个的这个微信群啊、各位请自行扫描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 关爱青年计划哈，大家搜索一下 关爱青年计划， 我们也同样需要大家的关爱哦。 没错、 一起视频互动起来哈。 那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明天这个盛世的，也就是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那这次也是逢时了第六十届的格莱美奖备受大家的关注和瞩目，并且明天呢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乐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也就是 腾讯 视频来看到这个转播、也就是直播的内容，看到这次的盛世。那关于这次盛世跟大家盘点了很多很多的亮点和看点。刚刚说到了时尚的问题哈，那嘎嘎什么的都是这种代表，典型的代表了、那其实表演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庞大的。 对，各位试想一下、这个毕竟作为音乐界的奥斯卡典礼，格莱美奖已经迎来了第六十个年头、你想想在整整六十年的典礼上面， 各种大咖云集啊，各种各样的乐队啊，这个单人的歌手、 嗯、 啊，还有那些比较经典的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各位、 嗯、 啊，这个都坐在一起、 嗯、 听谁唱歌、 啊、 这是一个问题。 好紧张啊，你说像这种各位前辈在底下哈、 嗯、 还有各种这种比较有名的，然后当时或者现在就特别特别出名的这样的一些人在自己的面前啊，如果要真的在台上去演唱的话，真的顶着很大的压力、 嗯、 但是也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是不凡的哈。 没错， 比如说 Rihanna 将携手说唱歌手 DJ Khaled 以及布莱森提勒、 嗯、 并且共同演唱他们的夏季热专辑啊，非分之想。 嗯，对，而且还有这个Cardi B 和 Bruce Mars 就是咱们的火星哥啊，有可能会演唱一起演唱这个复古风格的混音版的高超技巧这首歌。 嗯 嗯。 此外呢，像这个麦莉塞勒斯啊 ，Miley Cyrus 以及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将共同同台演出啊， 嗯、没错， 这个、是很多共同携手去创作完成一些经典歌曲的这样的推荐。 嗯， 那同时呢，像 Pink 去年11月份在全美音乐奖上的非凡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在格莱美上面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同时刚刚提到的 Gaga 小姐、 嗯、 Lady Gaga 也会带来她的新专辑乔安 Joy 加盟，对、 嗯、 两个人呢将会更加的摇滚，同时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哈、 哎、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因为不知道明天的现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嗯、 在53届格莱美奖项上面阿姆燃爆全场的视频，大家再来燃一下吧。 your own opinion's not one you can voluntarily make your decision. You keep questioning yourself, second guessing, and it's almost like you're begging for my help. Back up your leader, you're supposed to freaking be my mentor. I can endure no more demand. You remember who you are. It was you who believed in me when everyone was telling you to sign me. Everyone at the freaking label, let's tell the truth. You risked your career for me. I know it as well as you. Nobody wanted to put the white boy trans. But I could never repay you what you did for me. It's way more. But I ain't giving up, babe. And you ain't giving up on me. Get up, Trey. I'm dying, I need you to come back on September. Just yesterday, though, you won't get yellow jumpsuit, whole room crack jokes, but what you got inside the boot, told you. Ice smoke with your friends, some of them I put on, but they just left. They said they was bought to the death. But tell me, where are they now? Now that I need them, I don't see none. All I see is slip up. All you flip with the friends, all I need is him. Little backstabbers with the chips pulled out. You just laughed at us. Now you got to feel the full effect of aftermath. Damn it. You gon' see us in our lab jackets, and that's where the hell we been. You can kiss my indecisive ass, crack back at the cracker's ass. Little cracker jack, beat, make it whack ass backwards, producers are back. One more CD and then I'm packing up my bags, and as I'm leaving I guarantee they'll scream, Trey, don't leave us like that, niggas. 长达七分钟的现场啊，真的是燃爆了。 嗯，这个真的有点后悔没去看啊，反正他也不会邀请我的。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来看嘛，哈，同样的、哎。然后同时呢，很多人都说看到这首歌就是被燃到了。 嗯， 那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像中国的就是一些嘻哈歌手，他们同样也是能够在现场爆发出这种爆发力的。 对，没错，而且，而且就是从应该是你想想第53届的格莱美。应该是七年前的时候，2010年，差不多应该就是在2010年前后就出现了这种rap 加流行歌曲两种之间的这种对唱也好，这个合唱也好，穿插的，对，那种 remix 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子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呀、啊，或者是说歌手在发布新单曲或者是专辑的时候，都会稍带加着一些这样的两者融合的元素，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歌曲基本都是大卖的。 哦，没错哈，就是其实很多歌手都希望尝试更多的元素。 哎、 那这个其实没想到在七年之前哈、啊、就已经有这样的尝试了。你看今年其实像嘻哈也是比较流行的一段时间，并且也有很多跟中国风的一些结合。 嗯， 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尝试，还给我们带来更多新鲜的元素和新鲜的感觉。 对，没错。同时呢，也是去了解一下更多元的这种音乐文化。不仅仅只有流行音乐、 嗯、 不仅仅只有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摇滚啊、民谣啊、爵士啊、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比较小众的一些音乐文化、 嗯、 他们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种类里面也是会带给人们各种新鲜的体验， 不同的感受的，这 也是对，没错。 哎，那刚刚说到的就是表演当中很多的合作和穿插，那不仅是音乐元素，还有很多大腕明星的合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嗯、 还有今年的提名，到底谁是这个提名的最大赢家哈、 哎、 啊，今年领跑格莱美提名的是 JZ， 那他呢首次获得了八项提名，其中包括了最引人注目的年 度最 佳 专 辑啊。没错，那么说唱歌手呢拉马尔也是紧随其后获得了七项提名，那这两个人在年度制作、最佳说唱专辑、最佳音乐录音带、最佳说唱表演和最佳 R&B 歌手奖项当中一争高下。 嗯，没错。

poqu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也是 经典的一首歌， 对，没错啊。应该说 Despacito 在2017年的时候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音乐平台上，是在这个楼下的烧烤店也好啊，门口的理发店也好，对，门口的理发店也好，基本上都在放这首西语版的 Despacito 啊。没错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去年的很多档节目当中，也是不停的为大家 不止推荐过十次了， 对，真的是太熟悉了。那这次的这个奖项当中，其实它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歌曲，很多人也都在预测啊，应该会有一个不凡的成绩，我们也是期待明天结果的揭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奖项，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奖项的颁发非常的专业哈，是由这个录音和科学学会主办的，那很多这种专业性的奖项也是在其中了，比如说年度的录音奖，那大家肯定好奇说年度 录音奖 是 什 么东西 啊？ 是 一首歌曲吗？不错，不是的，因为它 不错的， 刚刚口误了哈。那年度歌曲奖其实是这个奖励歌手的，包括他的这种很好听的歌曲。那这个年度的录音奖呢，则是奖励的 是幕后的人， 是这些艺术家呀、录音工程师还有混音师等等。因为很多录完干音之后，要需要他们的一些加工处理。 对，千万级的混音师嘛。 没错， 我跟歌手之间只差了一个千万级的混音师， 没错啊。所以说呢，他们也是这种非常艺术造诣不凡的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在他们的重新编排或者是微微的调整之下，就会变得非常的悦耳和动听了。 没错啊， 那这个奖项也是为他们而设置和准备的哈。 对，大家在关注这个年度歌曲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年度录音奖，看一看在这些成功的歌星背后那些大神们啊，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究竟会什么样的技术啊，能制造出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今年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格莱美60周年嘛，今年也是第60届的格莱美奖。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叫做 Telephone 的歌， 对 啊，它是八周年，八周年， 很多的乐迷都会做一些盘点哈，哪些歌然后发行了多少年，非常的经典，那现在也在回顾，那接下来又是一个回顾了。 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发行到今年呢，到2018年为止已经发行了7周年的时间，我相信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听过这首歌啊，来自于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这也是作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去看一看这个欧美地区的这个音乐排行榜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明天的第60届的格莱美的颁奖盛典，去看一看这个年度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送给各位 来听。 Valentine's Day. 这首来自于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啊，也是在今年的这个格莱美奖的时间上已经算作发行了7周年的时间啊。 嗯， 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哇，好经典那首歌。 嗯， 我们也是期待在明天的时候，我们的颁奖典礼上面会有更多精彩的歌曲和奉送哈。 嗯，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关爱 青年 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我们以及明天的节目哈。晚上还是要看我们的节目的。 哎，没错啊。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关注一下我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最主要的就是关注挑战新歌声。 对， 好了，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